共同诵读。四月一日，让我们一起听见花开的声音。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内藏心计欲招工，条件不一难求同，壮汉登门不欺志，为求吃饱来匆匆。各位看官，要说起这个劳动关系双方啊，那自古以来都有说不完道不尽的故事。也许呢您听过伙计一辈子尽心尽力，最后呢东家给他养老送终的传闻，您可能也听过这个伙计敷衍了事，东家克扣压榨等等啊，双方相互算计的故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来说一个不太一样的故事。 小王啊。 哎，掌柜的。 看你这个各个方面都还不错啊。 掌柜的、我呀是特地来到投奔您这儿来的。 体格也很健壮。 那您看我这、您看我这肌肉。 表达也还算清晰。 您看我这嘴。 交流也很顺畅。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要不咱们那么着吧。 要不咱们怎么着吧。 你看我这个嘴就是好。 那这个我觉得我还是各方面应该说 满意。满意，我看出您表情来了。 原来的稍微差一点吧，但是，凑合用吧。 这怎么能是比原来差一点？原来那个干了好几年了，是不是？原来那个在您这会儿，是不是？我都看得真真的。他现在在我们家旁边住，我跟你说，你在您这会儿收多少工钱，每天您给的多少钱，到年底分红多少，我心里都有数。 都有数啊。 对， 那这个，你看咱们。那个你的工钱嘛， 哎，对，咱谈到这正经的了， 对对对， 您就得谈谈工钱，您得多照顾照顾， 对， 上有老下有小，是不是？家里还有好几个孩子等吃饭呢， 好好， 是不是？哎，对， 咱们这个就是， 听您的， 一个月吧，一个月呢，咱们是 按月开工， 之前啊 啊 是 之前，您别谈之前呀，现在什么时候了，是不是？现在您这买卖是越来越好，这铺户啊越来越广泛的人知道了，是不是？ 之前是8000银子。他们一个月啊 啊， 那么到你这里呢？我考虑一下，就是 您考虑考虑， 6000银子吧， 掌柜子， 6000银子， 掌柜子，这就有点太不通人情了。您没睡醒呢是怎么着？ 怎么 我这说这话有点大不敬了。怎么着？上回就8000，上回就6000，到我这不是上回就6000，您就到我这8000了吗？ 没有，不是 到我这儿得是不是8000不行了？ 没，不是、我说6000没还没给8000。 哎，您这人可就有点没劲了。您刚才说的上回6000，这回8000，是不是？ 您要说八千的话，那我得跟您说，现在您这得牵扯到加班的问题。您知道您这买卖现在多火是不是？一周就得多少个座儿是吧？加一天有一天的钱是 不 是？ 我 住店有店钱，是不是？吃米有面钱，那现在 吃米为什么有面钱呀、啊？ 对，他什么都得要， 不要钱呢？ 什么都得要钱。再说了，您这现在得一个人当两个人，一个萝卜一个坑。现在一个萝卜得多少坑？十个坑是不是？我没给您多要，是不是？行了，您这么一说的话，一个月一万得，就这么着了。 这个、 您是碰人 小王、啊， 我看不出来，就这么着了。明天咱就开工，好吧？ 小王，小王啊，这样好吧？明天呀，咱们明天见。明天呢，再说明天的事。 您看怎么能没 今天呢？你先给我出去！什么人呢？这是？这现在还没来干活呢。好，挤兑我这当掌柜的，我连话都插不上。这来了还得了了还？什么人？现在这年轻人。您是干什么的呀？嘿嘿，同志、 啊， 我这个您找错了吧？ 哎， 这是我家里不是找。干什么？我 爷爷 什么？我没钱。 哎呀，掌柜的， 您干什么？ 我先给你介绍， 嗯， 我叫强子， 嗯， 我现在天天的呀，别的事儿没有。我就是有用不完的力气， 你要打死我是怎么着？ 哎呀，我一定的给您好好干活啊！以后我就算您这儿员工了啊！就这么着了，您说什么活，什么活脏，什么活累，您全交给我，我没问题。 哦，这么个事儿啊？那我这样，我看你这个体格啊还是不错的啊， 哎， 但是呢，咱们这个。有试用期啊， 试用期是半天啊， 半天不行哦， 一天 试用期得三个月呢， 哦，30个月， 你要是只有力气没有脑子也不能上， 三个月，试用期给的多是吧？ 试用期不给工钱， 哦，试用期多给工钱， 再见。 哎，怎么把我轰出去了？ 废话，试用期不。不给工钱 啊！你再怎讲，试用期难道说不给工钱吗？哎呀呀，打！ 不要嚷嚷， 管饭不？ 随叫随到，当然了。 我问您管饭不？ 一天三顿饭。 哎呀， 加班有宵夜。 哎呀， 偶尔的了。这个钱没有，钱是没有的啊。 什么意思啊？ 没有钱，但是管饭。 还要打人？ 谁要打你啦？ 你不是说你偶尔要打人吗？ 没有，这偶尔啊， 嗯， 才有加班。平时呢，就是一天三顿饭。 一天三顿饭不给工钱，对不对？ 对， 干了。 啊！ 掌柜的，只要给饭钱就行，给一点饭管一天管一顿，哎，我足够了， 管饭就行， 哎， 不用给钱。 对， 来，招煤伙计。 哇！ 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呢。那么眼前这位壮汉真的像他说的一样能干吗？咱们这位掌柜的又会不会继续的得寸进尺呢？您接着往下听。 强子呀， 哎，掌柜的， 怎么回事啊？ 啊，怎么了？ 什么时候才能把货搬完啊？ 什么时候把货 搬完可不能吃饭啊！ 是，没问题。 我就要再增加试用期了啊！ 别， 知道吗？ 我这很快， 赶紧搬！ 是，很快，我就搬好了啊！ 嗯， 哎呦，我的妈呀！ 来，各位客人啊，各位高亲贵友啊，那个以后有生意还请多照顾我们小店，您各位慢走，慢走，哎，哎呀，哼，这一上午给我累的，那傻大个要是搬不完东西啊，我正好就省了午饭了。好事儿，那么多货，他一个人啊，肯定搬不完。 掌柜的， 哎， 哎呀，掌柜的，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跟你说呀，我快搬完了 啊， 马上就完事儿了。 嗯，哎呀，完事儿了。 嗯， 完事儿了，吃饭 啊。 嗯，吃饭吃饭。 掌柜的，来吧，快点啊。 嗯，来 来， 一块吃啊。 掌柜，几个人吃饭？ 嗯， 几个人吃饭？ 哼，就他俩人吃饭呢。 俩人吃饭？ 嗯。 俩人吃饭怎么才准备了47个鸡蛋呢？ 我就吃俩，这都是你的行吗？都是你的。 那也不行啊，我一人得吃86个呀。 你都吃，都给你吃，就都给你吃，我就吃一包子行不行？其他的都是你的行不行？哎呀，我告诉你，我这现在这上岁数胃口真不行，吃一个包子我都觉得有点顶得慌。都是你的吧，都是你的。 吃完了，掌柜的。 嗯， 我吃完了。 这 还是饿呀？ 怎么？ 你再给我下6碗面条吧。 那个，咱们先干活，好吧？先干活。 怎么还有活啊？ 晚上咱们再接着吃。 好， 好， 晚饭什么时候吃？ 晚上还有别的货要装卸。那什么，你愿不愿意加班啊？ 有夜宵吗？ 有， 随便加，随便加， 吃吃吃，尽管吃，啊、想吃多少上厨房拿去，行吗？ 你说什么？ 想吃多少？ 你再说一遍这话。 你也想吃多少？上厨房拿去。 我们想吃多少就上厨房拿去。 对对对， 得嘞。 嗯， 请好了，请好，您交给我了。 太好，这傻大个真能干，一人顶仨呀！哎，一会儿啊，我把别的伙计都给他辞喽。 哟。看来目前这个状态颇有点两全其美的劲头，只是如此极端的工作环境呢，必然会导致另一种方向的失衡。这不，问题来了。 走，跟我回衙门去，赶紧上。磨叽什么呢？走了。 这捕头，给个说法，你得管我。 哎， 你要不管我，我就嗝儿了。 哎，您好好说话。哎呀，别哭，宝贝儿。 捕头， 宝贝儿，别哭啊，别哭啊，没事，坐下来，来跟阿姨，不对，跟叔叔，不对，那个跟捕头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捕头大婶啊？ 什么？ 捕头大婶？ 怎么说话呢？ 你不是女的吗？ 那我这看着像大婶吗？ 捕头老嫂了。 你事儿我不管了，走了。 捕头姐姐。 嗯，哎，你有什么事儿？你讲。 姐妹爱听这个。这个我跟您说呀。 啊。 我呀。 你哭啥呀？你长那么壮，刚看着300多斤的样子，还哭，哭起来跟海绵宝宝似的，真好玩。啊，你说啥事儿？ 衙门还有其他捕头吗？我换个人聊得了。那邢捕头在不在？ 我就是啊。 我就您啊， 啊，对， 哎，我跟您说呀，我呀是那米铺的强子，我们掌柜的呀， 嗯， 把所有伙计都辞了， 哦， 我一个人负责所有米铺的装卸工作。 哇，那你真的好受重用啊！ 是啊，本来到这儿我跟我们掌柜两个人处的就算还行吧。 哦，那不就挺好的吗？你哭什么呀？ 没想到 啊， 他之前跟我说呀。他信誓旦旦的跟我说，让我 娶你。 他娶我像话吗？他娶我像话吗？ 哦，那你至于的吗？伤成这样。 他信誓旦旦的跟我说呀。 跟你说啥呀？ 他让我上厨房里头随便吃，想吃多少吃多少啊。 哦，你这吨位，想吃多少吃多少。 没想到他今儿早上就食言了。 啊，他食言呢？ 这个捕头，这大人，您是怎么当的官呢？ 啊， 您这个理解能力是不是稍微？ 你继续，我大概明白了。 他是大发雷霆啊！ 啊，他大发雷霆， 说呀， 说啥呀？ 说我一顿饭就吃7-8个人的活 啊，真多呀！ 让我赔钱呢，还说不赔就去衙门告我呀！我一急之下我就跑了，我是越想越生气， 越想越生气， 非得到衙门我讨个说法。 好。来，那个， 气死我了！ 你别，这种事儿不值当的，你知道吗？生气是要死细胞的。 嗯， 你说死了细胞的话，我觉得对你的身体也不太好。 是， 回头那个吃也吃不着了，钱也没弄回来，对不对？是吧？那个后来张掌柜去哪儿了？ 张掌柜， 有疑，吓死了！ 你看， 气死我了！ 你看，把路人甲都吓成这样。 哎呦我，强子，强子，哎呦，你怎么在这儿了？ 谁呀、啊？谁找我？ 你可一个人哭？ 张掌柜，你张家伙！ 别打！ 别了！你刚才那一下把那桌子都给拍烂了。 当人干嘛呢？ 你看见了吗？ 赶紧回去扛米去吧，要不明天没法开张了。哎呀，我早上说你都是气话。 你不让我陪你。七八个人呢， 不用， 伙食钱吧。 不是，你别生气，我保证啊 啊！ 你跟我回去， 哎、 我呀那个啊，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行不行？行，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哎， 真的假的？ 真的，想怎么吃怎么吃，行了吧？ 那你要下回再不让我吃呢？ 我，咱们你看您是， 我是捕头。 那捕头就别装这么温柔了，您是捕头啊啊、 嗯！你们俩想走是吗？ 那可不嘛，我这个就是他回去了，那我就带他回去。这不有他在的吗？你要是我要是再不给你保，你找他不就完了吗？ 休想走！ 哎哎， 不许走！ 怎么了？ 哎，我问你，你就是那张掌柜是吧？看你长得人模狗，不是人模人样的。 嗯 啊，你为什么试用期不给人工钱啊？ 为什么不给 工？你这不就是压榨自己的员工吗？你为什么要压榨自己的员工呢？ 我这个、 啊，你说你为什么不给工钱？为什么压榨员工？ 那当时就那么两天嘛。 什么两天呀、啊？ 等他回去，马上我转为正式员工，包吃包住包分配，行不行？一应俱全都给，行不行？这还不行吗？祥子，你跟我回去吧，好不好？ 嗯， 给你工钱，行吗？ 那行， 不光给饭还给工钱。 行。 哎呀， 你等会儿啊， 怎么了？ 谢谢捕头。 行，那我们走了。 哎，别走。 怎么？ 哎，那个强子 啊， 你看看这桌子。 哦。 你看，他也是有父母的人。 对，桌子有父母。 那个，总之吧。 老桌子下小桌子是怎么？ 哎呀，他所谓的父母就是说人家也是有主人的，对吧？ 嗯。 总之了，你把这桌子拍烂了，这事儿怎么处理啊？你把桌子拍烂了，要处理，得等明天楼知县回来定夺。 我知道楼知县。我知道楼知县就是那个，是吧？ 哎，你别嚷嚷啊！那就所以你们俩还不能走，这个 不行，不是我们店里，您不知道，他虽然一个人顶七八个人的吃啊，他、 嗯、 一个人也能顶七八个人干。我现在啊，把其他伙计都给辞了，人就等他一人回去呢。没他，我什么活都干不了。我等他开工呢。要不是这桌子我来赔，不扣他，不从他工钱里扣，都我自己赔。明天咱们等楼知县回来，我跟您一块儿到堂上，咱们打。哦，那个不用了，不用当兵铁了，我要公务办完了，提前回来喽。 哎呀，正所谓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就跟咱们今儿这位张掌柜一样，本以为靠着多年生意场上的机灵就能把最大的好处往自己身上改了，可是问题是啊，就算你一时忽悠得逞，但最后失衡的工作要求往往会反噬到自己的身上，于是乎最后还是得舔着脸来把人接回去。这正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劳工双方哪边强，终有一日出人意识，吃肥丢瘦终投降。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